佢都話希望每一日都可以做成一件事情。咁、我覺得只要嗰件事情係成熟嘅咧，佢都會去做嘅。因為嚟緊咧，我哋十月。Raymond， 你都知啦，呢个系展览旺季嚟噶嘛，啱唔啱啊？ 好惨，而家啲展览冇鬼晒。 咁如果你话要三加四嘅，好多人要住三日，咁四日咧揸住个皇马， 系啊， 咁 边度都唔去得， 边度都唔去得。嗱，展览咧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嚟到展嚟到嗰啲买家嚟到咧，响展览厅响展览会系睇唔晒嗰啲嘢嘅，因为你嗰个十二尺嘅 booth 里边咧，只系可以摆到一间公司部分嘅产品嘅，所以好多时咧，佢哋要去十间八间公司，佢嘅展览室或者佢嘅写字楼再睇嘅，所以嗰个皇马限制都系影响嘅，咁即系今年我睇到咧。仍然是有些人卻步的，即是不來參展或者不來香港買，但是不買呢又即是不來香港實地買呢又是一個很大損失來的。因為我們不可以網上買的嘛，有很多東西你說這個要淺色一點或者要圓一點，一定要實地的，所以這個呢即是我哋商界个声音都好清晰噶啦， okay， 希望尽快去到零加七 冇错嘛。嗱，咁而家似乎就政府个信息都几清楚啦，即系话其实都好快会实行呢个零加七噶啦，即系起码零加七啦，唔知道有冇你希望嗰个零加三啦吓。咁但系就根据局长讲咧，就都要一段嘅，因为佢又好迟迟都讲唔到究竟用咩因素，即系可以或者咩日期系真系可以实行啦。咁佢就讲咗好多问题出嚟嘅，就话咁你即机场又。未必是即处理得到那么多的即是在机场滞留的人，因为会吸引很多人来。那一下子如果出乱子又怎么办呢？即是这方面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关注呢？又是。 这个是的，因为我昨天那么巧就有个朋友回来，他就错了。因为早前我告诉他有可能半个钟头你就搞定了。他要过几钟头。咁佢自己又擺咗個烏龍，咁就唔識得去坐的士，就排隊坐巴士，咁就結果仲多個幾鐘頭先去到酒店啦。佢話人山人海，咁無可否認咧，我哋嗰個八月嘅嗰個客運量咧，係比起舊年同期咧係增加咗116% 嘅。咁當然比起2019年嗰陣時係跌咗啦。咁響增加人手嗰度咧。我相信機管局同埋呢個醫務衛生署咧都要作出安排嘅。咁如果突然間因為呢個改變咧，你多50萬人嚟香港嘅，真係又有另外一個問題嘅喎。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政府係要多方面考慮嘅。即係你今日放寬，有可能出現好多其他嗰啲問題嚇。咁嗱，咁仲有一樣嘢即是都是要提一提你啦 ，Raymond， 你商界运作你好熟悉噶啦，好多嗰啲地区嘅总部咧， 系啊， 每年都要写报告俾佢个国际总公司嘅， 系啊， 但佢就要写报告噶啦，喂，唔系啊，香港而家乜嘢都掂晒啦，咁佢就唔会做任何嘢噶啦嘛，佢如果话喂唔系好掂啫，咁有可能总公司又会作一啲调动噶咯，又或者系啦，咁、所以呢个时间系好。 好关键 的， 系啊， 好关键 嘅，系啊，吓嗱，咁如果真系关心到嗰个人流，唔知点样去处理嘅时候，如果真系要譬如有先后次序之分啦，咁样即系开头开嘅时候，或者向一部分人开先啦，譬如零加三咁样，譬如话真系有商务即系需要嘅人士，就可以零加三即系嚟香港啦，咁呢个会唔会可以即系引即系避免到一个潮水式咁样啲人，好似你咁？即系成个机场泛滥咁嘅情况啦，你哋觉得可唔可以接受咧？咁样 嗱，如果真系去到零加七或者零加三咧，我觉得都可以一视同仁嘅。只系我哋香港嘅人手同配套咧，要 去增加，系啊， 要配合。因为确实咧有好多原本做开嗰份工嘅，边一份工都好咧。因为过去都冇公开，咁咪转咗工。你要佢翻嚟咧，都有困难嘅。即系话国泰话，我想增加咁多班航班，有飞机冇飞机师，冇 air steward， 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咁测检嗰度，我唔系话太过担心嘅，系我哋而家都有 好大嘅能力， 好大能力、 啊、反而响上机之前系咪需要呢个测检咧？咁 即系核酸嗰个 有啲意见系啦、嗯嗯，但落地咧、嗯、一定要做，落地一定要做。 嗱，点解你对于上机之前嘅核酸检测有意见呢？ 因为咧，而家好多地方咧都冇得做噶、 嗯 啊，好似伦敦做一个例子啦， 嗯， 啊一二百磅、二三百磅啊，好随便，即系好常见的、嗯， 即系要收好贵嘅钱啦、啊，吓 系啦。而家我听讲有啲去到四五百磅， 嗯、 但系咧唔系好似香港咁隔条街就可以做得到噶啦， 仲好贵添啊， 好贵。咁、嗯、如果你离开咗伦敦咧？唔系个个做生意嘅都喺伦敦噶嘛，唔系个个嚟香港参加展览会嘅都系住伦敦噶嘛。佢喺啲浮仔嗰度，佢要早三日去做呢个 PCR、嗯。 系啊，咁已经冇用啦，因为佢要之前四十八小时噶嘛。 冇错啦，咁咪即系要多三日咯。 系咯，系咯。咁仲有好多人嗰个翻嚟香港个行程唔系一经一个地方，可能经两个站咁先翻到嚟香港嘅吓。咁你喺第一，你原起飞地就做咗个核酸检测咧，你过咗几日，你再停几个停站咧，就即系又系冇用噶啦。 系啦，咁嚟到香港落地做咧，我觉得呢个应该嘅。同埋咧，我哋香港嘅追踪系统咧，应该仲做得好啲唔得，因为佢有乜事咧，即刻知啊嘛。 嗯 嗯，林健峰又想同你去倾下咧，嚟紧十一月嗰个嘅国际投资峰会啊，咁你自己掌握到即系嗰啲嘅金融机构高层嚟香港嘅情况系点咧？有啲报道都话咧，其实都有几间大行嘅行政总裁都表明咗话会系嚟呢个嘅投资峰会噶咯。咁其实听落又即系虽然而家都仲系三加四啦，但系听落又好似唔系太悲观，你点睇咧？ 嗱，阿陆宇光，我咧。一路都唔悲观，一路都唔悲观嘅，因为咧、香港虽然系有人手流失， 嗯、 你有冇听到有边间国际银行话要走啊？冇啊，吓、大嘅金融机构冇啊，咁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完善嘅国际金融中心。我响八月咧都有见过一啲高层，咁。我话你十一月嚟唔嚟啊？佢话你我预咗噶啦，啱啱嗰阵时咧就好彩，就七日就唔系三日添啦。啊，不过佢话咧廿一日我就真系难顶啲啦，廿一日佢都照住过噶啦。佢话因为呢个系好重要嘅高峰论坛嚟嘅，咁佢哋唔系咁净系第一样嘢嘅，因为香港对佢哋嚟讲咧，响香港整个大中华。整个亚洲发展都很重要的。咁呢啲咁大型嘅活动呢佢哋唔会错过嘅。咁当然有一啲呢就话喂要隔离三日我唔嚟啦。咁我觉得喺而家个情况底下呢应该可以信心高啲咁多嘅。咁 有冇观察到係边啲人会话隔离三日就唔嚟呢？ 嗱，而家咧講嗰啲都係報道嘅啫，都唔係嗰啲人親口講嘅。咁好可能有啲梗係想我哋嗰、那個檢疫咧去到零啦，咁啊提出一啲咁嘅意見啦。喂，嗰啲人未必嚟嘅、哦。咁但係我而家到今日為止咧，我都冇親耳聽過咧，有任何呢啲高層咧就話因為咁樣我唔嚟啦嚇。咁、我哋都唔好串差，咁边个嚟嗰啲咧？嗰啲系真实噶啦嘛，系嘛？你而家你有十几个就话确定咗嚟噶啦，咁嗰啲就唔会假嘅。嗰啲而家我哋系三加四噶嘛，而家我哋都未有零加七、零加三或者零，咁佢哋已经系确认咗噶啦。咁呢个系绝对可信嘅。其他嗰啲咧，我哋又当新闻。或者评论嚟到处理啦。 仲、有半分钟到啦，咁即系话其实有冇需要赶及喺呢个峰会之前啊，就要实施到零加七咧？ 咁啊，梗系最好啦。始终咧越少隔离嘅咧，个吸引力系越大嘅。咁而且跟住我哋仲有个 Ruby Seven 啊嘛，咁好多人嚟完个峰会都希望参加呢、這个即系香港为基地嘅国际大型。运动比赛啦嘛，咁所以一定有帮助嘅。 好，好啊，唔该晒林健峰啊，多谢你。 O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林健峰咧就系立法会商界嘅议员咧，亦都系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各位听众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

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观塘嘅翠屏道因为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佳廉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长度超过七米嘅车辆暂时都唔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翠屏道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的公主角色，除了都是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以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下，究竟谁是胜利者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有边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喐？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惊的时候同你一起惊，讲紧的就是你的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它才可以陪你走更远的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你就討論緊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就講到話政府正喺度積極咁考慮咧，就係將呢個入境嘅安排咧就放寬至到零加七啊。不過咧就未有透露咧嗰個嘅實施嘅日期啦，同埋時間表噶。咁大家點睇咧？係咪都贊成啊？就係嚟緊會放寬至零加七咧？甚至而家有啲人士就建議緊話零加三，甚至係零曬嘅咁。大家又點睇咧？歡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呢一節不如都從一啲醫學嘅角度去探討下，究竟香港係咪適合放寬至到零加七咧？咁嗱，頭先我哋都引述咗一啲嘅數字啦，就嚟自衛生防護中心啦，就講到話其實而家嗰啲入境個案咧，有四成咧都已經可以喺機場嗰度揾到噶啦，咁之後咧就三成半咧就喺酒店檢疫嗰度揾到，咁所以咧其實都見到啦，中大嘅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咧都講到話咧，其實而家咧就那个情况是都见到啦，那个确诊数字啦，都嚟緊是如果是持续下跌啦，那个医疗系统呢就能够承受啦，咁其实政府都可以逐步咁去放宽检疫安排。咁而亦都预料啦，政府会从零加七开始呢是放宽㗎。 嗯，是啊。頭先都講咗即係入境嘅個案嘅數字啦，咁、啊、另外一個指標咧，根據盧局長嚟講咧，頭先你講啊引述許樹昌都係咁講啦，就係話我哋都要確保香港嗰個公營嘅醫療系統咧係冇超負嘅，即係先可以係進一步即係放寬我哋啲檢疫或者係通關嘅限制啦，咁咧、啊、但係就政府當局方面咧就唔係好清楚講究竟係點樣先至為之一個係正常嘅完全復常咧咁樣。政府講過嘅就係、是、最差嘅時期咧正常嘅其他醫療服務咧係縮減咗四成嘅咁。咁佢就話亦都有盧局長都有講咗，就話如果回復翻到八成咧，就差唔多啦咁。咁但係咧就問題就係政府係冇講到究竟而家係幾多成嚇，因為我都炒過一啲資料都炒唔到，究竟而家個醫療系統係唔係處於一個好嚴峻嘅情況咧咁？因為最差嘅時候係冇得四成啦嚇。咁而家係似乎一路恢復緊嘅。咁究竟我哋而家恢復嗰個嘅進度係幾多咧？ 我哋唔係咁容易揾得到而家個真實嘅情況嘅。咁我哋只知道咧，就每日即係嗰個嘅簡報會度都有講啦。同一時間即係喺醫院留醫嘅人士咧，大概係2000幾，即係2000幾嘅人士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見到一個數咧，就係、是、重症加埋危殆嘅病例咧，每一日嚟講咧，唔係新增啊，即係同一時期每一日嘅時期咧。是大概百幾個嘅啫，嚇、咁當然亦都有人每日就話三百幾人入院，咁但係亦都有二三百人咧出院噶嘛，即係你入院即係可能過多一個禮拜啊，咁啲人都會出院嘅咁。咁而家究竟我哋係處於一個我咩嘅狀態咧？即係我哋公營醫療以嗰個負荷能力嚟講，我哋係處於一個咩嘅狀態咧？咁咁同埋最近咧，亦都政府都有講啦，就係話好多染咗病嘅人咧，其實都可以係預約電話預約咧一個院程。嘅即系医疗嘅诊症嘅咁样，咁呢个咧其实亦都系可以即系减低即系嗰个公营医疗系统嗰个嘅负担嘅。咁毕竟其实而家香港好多人都系居家即系去治病噶啦吓，咁系咪其实应该多啲系辅助翻香港嘅人嘅病人咧喺屋企嗰度即系去治病咧，就唔会系令到嗰个医疗系统系即系太过多负荷咧？咁呢个都要考虑下。 嗱，仲有就喺放宽嗰个时机啊，咁喺医学个角度嚟讲，又系点样睇嘅咧？譬如我见到咧，就系港大微生物学系主任杜启宏咧，亦都喺一个嘅传媒访问里面讲咧，就话如果新冠死亡率持续下降咧，都可以系考虑将入境嘅安排就改为零加七嘅，就建议咧11月之前咧就要松绑啦。咁佢解释就话咧，踏入冬天咧，如果染到病转为严重嘅机会咧系比较大嘅，咁所以就宁愿咧就俾更加多系。譬如是滞留在外国的港人呢，那在秋天的时候来到香港，那就可以避开冬天的高峰期，亦都有望令到冬天的时候那个医疗系统的压力可以减轻一些。所以呢，有些医学的意见都认为可能个放宽的时机呢都应该是早一点比较好一点。 是啊，当然我们就希望要早越好啦，但是都要一些比较客观的指标，即是去指导究竟几时先可以放宽咧，即系去到嗰、那个确诊数字啊，亦或系即系重症死亡率去到某一个阶段啦、啊，亦或系嗰个传播率系去到某一个嘅水平啦、啊，亦或系即系医疗系统嗰个负荷程度咧，咁、这、呢个都唔系好清楚嘅，就目前嚟讲。 嗱，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听众咧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你嘅意见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一个在英式英文和美式英文呢很多时候会有一个意思上几大分别的字，就是 S-I-C-K 这个字 sick。如果我哋喺英國講 ，I'm feeling a bit sick，I'm feeling a bit sick， 咁人哋聽落去嘅意思咧，好多時唔係一定啦，但係好多時可能有60-70% 嘅時候咧，人哋都會覺得你係講你係作嘔作悶嗰種 sick， 即係想嘔啊。另外一個講法就係 feeling a bit nauseous，N-A-U-S-E-O-U-S， 咁但係呢個字就比較正式啲嘅，比較 formal 少少。但是 sick 这个字在英式英文很多时候是讲想呕， OK， I'm feeling a bit sick， I'm feeling a bit sick， 就是有少少想呕添。咁当然亦都可以讲是不舒服啦，但是不舒服呢你可以说 I'm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I'm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OK， 作呕作闷通常是讲 sick， 但而其他地方如果不是英国呢就未必会这样用啦， OK， 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港大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岩啊，金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啊你系 嗱，我哋头先咧就倾紧咧，就香港系咪应该要系时候咧就放宽入境安排至到零加七啊？不如倾咗呢样先啦。咁啊，教授觉得香港而家系咪时候可以放宽至零加七咧？ 应该 正是啱晒喺呢个时机㗎啦。 嗯 嗯，点解咁讲呢？ 因为呢其实我哋喺过去三个月里面呢、其实嗰个病毒传播嘅情况係完全唔同咗二三月嗰阵时㗎啦。咁呢因为而家佢嗰个叫做有效繁殖率啦，即係 RT 啦，喺过去三个月里面呢只係喺 0.9 到 1.5 之间嘅啫。即係呢其实我哋成个香港嗰个防疫嗰个疫情呢係控制得好好㗎，唔会爆大爆㗎，根本就冇条件大爆啦。因为呢佢成个嚟讲呢到而家直情就已经喺1以下添啦，即係 0.9 啦。咁样嘅话即係话成日嗰个疫情呢係唔会向上爆，係会系平稳或者系向下或者系咁嘅情况嘅。咁呢就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呢同我哋二月嗰陣时呢系到咗 6.2, 即系嗰个有效繁殖率，即系一个人会传到六个人。咁而家呢其实系完全唔会有呢种情况。咁所以呢即系我哋如果放宽咗，咁即系对于我哋成个社区嗰个传播呢嗰、那个危险性系好低嘅啫。咁同時呢我哋亦都唔係話完全係所謂躺平或者乜嘢都唔做，係嗰啲人入咗境以後呢仲係有零加七，仲有七嘛。咁加七呢係繼續做檢測，如果佢哋當中係有嗰啲感染者呢全部都可以將佢哋搵返晒出嚟。咁同時呢我哋其實而家居家隔離，我哋居家隔離行咗咁多個月啦，從二月份到而家其實居家隔離一直都喺度行緊呢，其實可以讲明其实是很有效的。 嗯，其实你觉得现时入境者那个的传播风险有几高 啊？其实呢就不是那么高啊，因为呢我们本身在香港都有，其实呢每日有成接近一万，即虽然现在是说是七千啦，可能还有一些人未报的话呢其实是万几啊这样啦。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呢看见我们那个prevalence 的 study， 即是说呢捉嗰啲係一萬個人出嚟驗咧，其實係有1-2% 嘅，一直喺一段時間裏面都差唔多喺呢個水平。咁平均嚟講，可能係一日係會有1-2萬人係染疫咧，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咧係可能係多過我哋而家講嘅7000或者係8000-9000咁。咁但係咧，即使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成個嘅疫情咧係嗰個重症好少。死亡率亦都好低，死亡率其实咧已经系低过嗰个季节性嘅流感噶啦。 嗯，系啊，嗱，金教授就当然政府就成日都叫市民咧就不如睇医学证据啦，就唔好拗啦咁。咁但系咧就喺呢一个新冠疫情方面咧，就算医学嘅专家咧都有不同嘅意见嘅吓。咁就算头先你讲嗰个死亡率都系啦，咁上个礼拜都有不同嘅即系医学嘅专家咧就走出嚟讲咧，就话个死亡率咧好似头先你所言啦，就系即系已经系低过即系0.1噶啦 percent 噶啦。咁但系咧就政府系就非常之坚决咁样咧，系唔同意呢个讲法嘅，因为佢哋就话由疫情开始至今咧，都已经9000多人咧死咗啦，病死率咧系成流感嘅即系6倍咁讲吓。咁你觉得系咪一个好科学嘅讲法咧？抑或系即系两个讲法都系啱嘅咧？我哋信边个好咧？其实 佢两个有个人嘅计法啦，即系如果佢话系。是六倍那种计法呢，就话佢计咗二月三月嘛。 是啊。 咁二月三月嗰个情况呢，咁当然你话我哋而家同二月三月呢已经系好唔同啦。 嗯。 咁所以呢就如果从嗰个科学上嚟睇呢，即系我哋而家嗰个情形同二月三月完全唔同。 嗯。 因为二月三月嗰阵时呢系冇咁多人呢有嗰个免疫力。即系我哋喺五月以后，我哋香港大学我哋同事啊杜启宏教授呢佢做咗嘅研究都讲明呢，其实在五月份已经验到呢，其实我们全香港有90%以上的人呢、是有这个叫做抗 RBD 的中和抗体的。咁、所以呢即是说，所以我们整个那个城市一直到现在，因为不断有一些疫情有一些街道的流行呢，其实对那些免疫力还有所补充添。咁、所以呢就一直我们现在是比较安全的。咁当然即是说最紧要还是要做好，即是谷针啦，谷针那件事你做得好的话呢，咁就會使我哋更安全，尤其是嗰啲老人家，同埋呢就係嗰啲即係多病嘅有基礎病嘅慢性病嗰啲朋友。 咁而家其实喺嗰个接种率啦，同埋即系曾经感染率嘅情况之下，你又将而家嘅新冠病毒，即系特别系而家流行紧嘅 BA.5 啊等等，同流感比较，你会点样比咧？ 即系其实佢同流感咧嗰、那个嘅死亡率啊、重症率啊嗰啲咧，系已经系好接近，或者喺好多方面咧，其实系低过嗰个季节性流感嘅。咁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嘅。咁当然即系话我哋话我佢啊呢、這个唔可以讲呢个系流感。咁即系你睇你点样睇啦，即系讲佢系唔系流感，因为佢都有其他一啲嘅危害啊等等。咁、尤其是咧，即系对于老人家。咁因为咧，其实我哋二月三月做得最差件事就系老人家冇打到疫苗嘛。其实你如果睇翻打咗疫苗嘅老人家咧，佢嗰个死亡率、重症率咧系低过流感嘅、哦。 嗯。 咁所以咧，即系话其实如果我哋系做得好喺嗰方面，咁加上我哋而家咧仲有抗病毒药，即系我哋当时咧二月三月之所以做到咁差咧，因为我哋一心一意喺度准备呢、这个。全民檢測喺度封城，囤積咗好多嗰啲核酸啊，同埋抗原嗰啲檢測試劑都未有派。其實咧，一改咗個政策，2月25日一做改到佢，真係咧承認抗原檢測咧，根本上即刻嗰個疫情就向下啦。咁所以講咧，其實我哋即係要捉最緊要嘅事幹，即係嗰啲比較成本效益差啲嘅事幹咧，我哋可能咧就唔使做咁多。 Okay. 啊，即系集中嗰个力量做最重要嘅，比如讲咧就系老人家打疫苗啊，同埋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佢唔打疫苗嗰啲咧，佢就要经常去验，即系经常验 check 嗰个抗原。其实做嗰个抗原，而家嗰个科学证据讲明，你如果系连续测三次抗原，即系每日或者隔日做一次抗原，连续做三次嘅话咧，同你连续做呢个核酸检测咧系效果系一样嘅，基本上两样嘢都可以揾出。98%嘅感染者，咁你如果将呢件嘢做好，咁嘅话咧，即系无论对于我哋入境嗰啲人士，或者系老人家嗰啲系高危嘅人群，我哋做好呢件事。如果咧嗰啲老人家，我哋尽快即系经常，只要有疫情嘅情况下，我哋经常同佢做抗原，连续做三次嘅话咧，咁佢哋个基本上如果感染咗，都可以揾翻出嚟，揾翻出嚟嘅话，最快嘅速度俾嗰个口服抗病毒俾佢。咁又可以救翻好多老人家啦，其實。 OK， 我問多少少關於入境安排嗰方面先啦。嗱，頭先都引述有啲意見就係話咧，係應該要趁11月之前咧就放寬呢個入境安排嘅，因為咧如果係有啲人咧喺冬天染疫嘅話咧，出現重症嘅機率咧係會大啲嘅，咁所以咧就應該趁咧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係俾一啲人士，即可能滯留外國嘅人士翻嚟先咁。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其實呢個都有一啲道理嘅。即系总体嚟讲，我哋对于即系开放咗呢个0+7嘅话，我哋而家去试验咧好过迟。咁啊，同埋我哋而家咧，如果嗰个疫情开始又走向比较靠稳啦，或者甚至开始下降添啊，咁啊更加有条件就系放宽啲。咁我哋而家去试咗咧，好过你咧，即系到时系风头火势越嚟上紧嗰阵时，你去试咧，可能咧就系、是。即系嗰个风险咪会大少少咯。 OK， 嗱，甚至有啲人咧建议系再放宽啲啦，唔系0+7，系0+3，甚至系0+0啊。你觉得香港而家有冇条件去对做更加大嘅放宽咧？ 其实我哋咧即系一步一步行咧，可能系最稳阵咯。即系我哋而家行咗3+4，咁你睇翻佢有冇造成一个大爆发先？咁系冇，咁我哋再行一步一步行，咁啊可能会比较稳阵咯。 即 其实可以再积极啲，应该咧都系可能都系有条件嘅，但系咧即系我哋如果一步一步行，可能会行得最稳。 嗯，即系话开始咧，你都同意系即系做0+7先，咁然之后就即系观察一段时间，系嘛？即系如果系冇对嗰个风险或者疫情系冇一个好严重嘅影响咧，就再将嗰、那个即系七咧就逐渐去缩到3啊，或者即系清零咧，即系0+0啊咁样，系咪？ 系啊， 即系咁样做法，系咪？吓， 系啦。 咁局长亦都即系好担心，即系嗰个公共医疗系统嗰个负荷啦，吓。咁而家就有每日都有2000多人喺个医院嗰度，你觉得而家呢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很坏的情况呢？因为 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坏的情况，最主要是我们要那个 稍微有啲改變，即係話咧，你唔可以當咗佢係一個啊一個嚴重嘅瘟疫。 嗯， 即係咧，你其實咧嗰啲唔使人人都擺曬去放下病房， 係啊， 同埋咧私院同埋診所其實係可以睇呢啲咁嘅新冠嘅病人，因為佢哋咧嗰個冇並冇以前嗰咁危險。 嗯， 即系唔可能咧，系因为哦，你睇咗个病人咧，即刻诊所就会爆啊， 医 院就会爆。如果我哋将呢一个嗰、那个观念改咗佢，其实咧，即系内地一个好著名嘅专家系李兰娟院士咧，都提出嚟咧，系叫即系国家咧，从佢从呢个啊甲即系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咧，改翻做将呢个新冠当成乙类传染病按乙类管理，其实就系同呢个一样咁嘅谂法，即系话咧系唔使去。即係其實我哋而家新冠係同其他，比如肝炎，比如話呢個其他一啲嘅痢疾嗰啲咁樣嘅病咧，係差唔多嘅情況。只要我哋按嗰種嚟做咧，其實都係可以嘅。咁而家咧，我哋唔需要做到，譬如講啊密切接觸者嗰啲咁嘅醫護人員，你都唔俾佢翻工。咁嘅話，咁你咪自己即係自斷手腳啫嘛。如果我哋係將佢係比較即係用一種常态防疫嘅观念，你当咗佢做即係一个比流感更严重嘅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咁样样呢去做，其实已经係可以。 係 ,ok。不如都同你傾下嚟緊嘅展望啦。咁你都接受一个访问嘅时候话呢，香港嘅疫情呢正喺度走向终结啦，话喺隧道嘅末端见到曙光。点解咁讲呢？要点样预测嚟緊嘅疫情嘅走势呢？ 首先呢个是唔单止我讲啦，那个世卫组织总干事都讲差唔多嘅说话啦，即係差唔多系一样咁嘅说话。咁呢即係其实我哋香港呢就係话经历咗二月三月嗰个咁嘅一个大流行之后呢，其实我哋已经有咗条件啦。即係呢其实香港已经系成为全中国一笪最安全嘅地方，因为佢呢系唔可能发生呢个大规模嘅这个爆发式那些大流行的，即是新冠病毒已经不再有这个条件了，这个土壤已经永远没有了。如果我们应对是措施是得当的话呢，我们永远都不会再有好像二月三月这样重演的情况的。这样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呢是可以走上一条复常的路，即是呢慢慢復常，咁所以咧就係話嗰個終結嘅路就係咁啊。當然咧，即係話嗰個從即係以後嗰個新常態咧，未必係好似100%翻曬以前。咁但係咧，就起碼我哋係可以同世界上大多數地方咁行上一條叫做復常之路。咁咧就係最後會睇到呢個新冠成個嘅疫情咧係走入呢個終結。 咁教授就喺節目初期我哋都有提過話，最近有好多嗰啲大型嘅即係體育節目啊，其他嘅即係娛樂節目啊，或者係會議啊，國際會議都取消咗啦。因為政府其實都係冇一個好正面嘅信息俾到業界啦。你覺得而家仲有冇需要係守得咁緊呢？即係呢一個關 大概半分鐘時間啊。 係啊，我覺得呢個唔需要守得咁緊，因為你咁多地方，比如你喺泰國做，向呢个其他地方做，其实佢都系成功咁做到。啊，我哋其实香港系完全有条件做得比佢仲好。即系呢系既做到呢个体育嘅盛事，亦都唔使出现呢个爆疫。 好啊，唔该晒金东彦教授，多谢你啊， 多谢你，多谢两位。 金东彦教授咧就系港大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嘅教授嚟噶。咁啊，节目时间呢一节嚟到呢度先，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较早前近澳海城二期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佐敦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交通比较繁忙。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系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

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臨時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杨立门在这 里。是啊，大家好。 杨立门，这个时间我们讲一下一些的体育赛事、体育的大型活动。因为呢就是疫情的关系，其实呢今年有一些的体育活动呢是没得继续举行的。但又有部分呢是有得举行的，或者我们数一数先。即譬如嚟緊呢可以继续举行的呢就是有维港渡海泳啦。可以繼續舉行的就有世界桌球大師賽在紅館舉行的，另外11月的國際七人欖球賽都可以繼續舉行的。不過就有些體育賽事就不能夠再舉行了，包括就是已經過去了原定日期已經過去了的香港10公里錦標賽，以及就是接下來的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都沒辦法再舉行了。而呢在上個星期五呢，田徑總會亦都宣布就原定在今年的11月啦举行的香港马拉松2022咧，咁亦都系咧话会取消噶。咁讲紧嘅就系话咧系因应住即系本港嘅疫情情况啦，咁而咧就系距离咧原定赛事嘅日期咧得翻两个月嘅时间啦。咁田总就话咧，一众嘅跑手同埋持份者咧未必有充足嘅时间做好准备，就话喺别无选择嘅情况之下咧，就决定咧就取消原定喺11月举行嘅赛事啊。咁但系咧就究竟赛事要取消背后嘅原因系啲乜嘢咧？即系除咗真系疫情嘅数字之外咧，会唔会都同即系政府所提出嚟嘅一啲条件限制，以及即系当个嘅体育总会即系主办嘅单位佢哋嘅一啲考虑系有关系咧？杨立门， 系我谂照常理推测就都应该系政府主动提出嘅一啲嘅条件咧。主办方咧系未必能够系完全满足啦，或者系如果真系要满足呢啲条件嘅话，佢可能系影响嗰个比赛嘅程度，或者嗰个成本咧，或者参赛人士嘅数目啊等等咧，系佢哋去到个程度咧，系佢哋唔能够接受啦吓。咁呢个系我即系我自己咁谂啦吓。咁当然咧，香港嗰个嘅防疫政策咧系十分严谨嘅吓。咁咧就虽然系咁，但系咧就政府都似乎就唔系铁板一块嘅，即系虽然话，譬如话，我哋都之前嗰两个礼拜都倾过香港十公里即系锦标赛，同埋当时嗰个嘅维港泳咧，都系差唔多都冇得举行噶啦，咁样吓。咁但系咧就虽然十公里赛就已经即系过去咗都冇得做啦。咁但系咧政府似乎又就譬如话新世界嗰个入维港泳咧，嗰个人数限制咧，亦都系有所即系让步嘅，就系话即系可以去翻即系千几落个啦。咁原本就话限定500个噶嘛吓。咁再較早時咧，亦都係國際七人欖球賽啊，呢啲體育賽事咧都可以即係俾佢 照常是十一月即係去舉行嘅。咁頭先你講即係我哋嗰個揸馬嘅香港揸馬香港馬拉松咧，就尋日就話田總咧就決定係唔辦啦咁。咁但係之後咧，政府其實都似乎有少少信息放翻出嚟咧，就話都有得傾咁樣。又話維園嗰度都有個期嘅咁。就算你唔係預期可以舉行翻，或者都可以考慮即係出年二月啦咁。咁呢個究竟係考慮成點咧？我諗都要睇翻田總，不過可惜田總咧就唔係好想再答呢個問題啦咁樣。 我哋有邀請過田徑總會接受我哋嘅訪問嘅，不過佢哋就未能夠安排呢個訪問啦。嗱，其實睇翻今朝早咧，就體育專員楊德強咧就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咧都有講到，即係呢個香港馬拉松嘅問題，嗰商討嘅過程啊。咁佢就透露咧，就話田總初期咧就希望將馬拉松參賽嘅人數咧就由舊年嘅18,000人增加至到33,000人，去到今個月咧先至調低去到25,000人，就仲話咧係原本採用嘅滾動式起步，就令到咧較多人咧係同時有除口罩聚集有一定嘅風險啦。咁田總咧之後就建議咧分組限制起跑嘅人數，咁就話咧係政府一直咧都有積極咁處理田總嘅建議啊。咁但係後來咧就係上個星期五啦嚇，咁田總就話咧由於時間緊迫啦，就考慮咧延期去到出年二月啦。咁其實咧政府當時咧都有協助咧去查下維園啊，因為即係田總呢個嘅馬拉松咧係需要用到維園啦，就政府去查下維園有冇場地，就證實有空檔。咁但係同日咧，田總又執會開會咧就決定就唔考慮延期啦，就直接宣布取消。咁所以咧就當然啦，即係政府會就住疫情嗰個狀況咧，會去同嗰個嘅主辦單位咧去到商討嚇，即係究竟有咩嘅防疫措施，有咩限制要施加落去啦。咁但係就睇嚟咧就係、是田總咧今次即係根據體育專員嘅講法啦，咁都好似未有等到延期嘅建議咧，係去到繼續進行咧，就決定取消啦。咁係又係一個點樣嘅一個情況咧？ 係咯，係咯，即係我哋都希望呢個咁對香港嚟講咁重要嘅國際馬拉松賽事咧，都希望仲有啲轉彎嘅餘地啦，嚇。即係好似之前嗰兩個體育賽事咁樣，都政府都所謂放生咗佢哋啦，嚇。咁但係咧就的確我哋都要明白翻舉辦方佢係需要時間去準備啦。雖然政府都話舊年都係兩個月時間準備啫，今年俾兩個月時間俾你，點解你又話唔得咧？咁但係可能今年嘅情況有啲唔同啦，因為有好多新嘅即係限制啊，人數又可能增加咗啊咁樣。咁可能佢哋田總方面係有不同嘅考慮嘅嚇。咁同埋你政府遲遲都唔講咧嚇。咁譬如話嗰個國際龍舟賽咁樣，即係雖然係出年八月啫，咁但係如果講係辦一個即係國際龍舟賽咧，真係要好早咧就真係要決定嘅。咁如果香港一日維持住即係嗰個3+4咧，我諗都好難即係吸引到人嚟啊嚇。咁所以咧就其實政府都應該要明白，即係舉辦體育賽事嘅機構咧都係需要充足嘅時間去準備嘅。 所以即係商討個過程啦，又或者政府去到提出一啲條件啊，或者防疫限制嘅一啲時間咧，都可能要掌握得好咧， 冇錯， 先至令到嗰、那個體育嘅賽事可以繼續可以舉行到啊！其實咧過去嗰個週末咧，咁都見到可能咧呢個香港馬拉松能唔能夠舉行翻咧，又有少少嘅轉機咁。因為咧就有報章啦嚇，《南華早報》就引述咗田徑總會嘅主席關琦就話咧，就呢個週末咧都講緊話仍然考慮緊會繼續舉辦呢個嘅賽事，就話會認真去到考慮為賽事另覓賽期啊。咁但係咧就承認呢樣嘢咧。就唔容易噶，因为喺香港举办大型赛事咧，就涉及唔少嘅考虑啦，包括天气啊、场地啊、道路使用啊、疫情状况等等咧，要小心考虑吓。咁不过咧，就算真系做咧，都可能系讲紧出年年初咧先有机会吓。咁所以即系究竟有冇转机咧？呢个要睇睇咧，究竟田总啦嚟紧咧，即系同政府嘅商讨咧，究竟咩情况啊？咁好啦，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啊，唔知大家有冇都报咗名系做去到参。 参加今年的香港马拉松呢？咁听到上个礼拜五啊，田总话要取消呢个香港马拉松的时候，大家又有啲咩嘅感觉呢？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咧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吓。咁我都可能咧就可能今年未开始报名啦。咁但系即系大家会唔会有意都去参加咧？咁呢个都可以，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咁喺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运动员啊，咁睇下对于今次即系田总嘅宣布有咩嘅回应先。电话旁边有一位长跑运动员黄启乐啊，黄启乐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田总就话取消今年嘅赛事啦，你点睇咧？ 其实真系都明白田总嘅难处嘅，因为始终咧个时间真系好短啦。咁但系当然可惜啦，因为其实上年咁顺利搞得成嘅时候，谂住系即系比赛恢复有望啦，即系一直以嚟。咁但系突然间又再取消翻，好似成个长跑界啊，或者运动界，甚至成个社会咧，好似有个倒退嘅现象咁样。 其实本来你今年有冇打算参赛噶？ 其实有噶，我今年为咗今场赛事咧，就特登自资去澳洲大概训练接近三个月嘅时间啦。 嗯，系。咁你觉得如果系要延期嘅话，你系咪都会系继续参赛咧？即系因为你自己个人嘅计划已经系打乱咗你就算再揾另外一个日期，你都未必会去嘅咧。 其实就要睇下嗰、延期嘅时间啦，因为其实自己都有个比赛嘅时间表嘅，预咗下年嘅三月咧，亦都会跑马拉松啦，咁但系会系一啲海外嘅赛事啦，所以咧而家佢延期有机会系话二月走嘅话，其实系有相冲啦。咁二嚟咧，同埋就系、是其实系对一个本地嘅跑手啦，其实已经系失去信心啊，对赛事嘅筹办，因为我可能我好用心去预备呢个比赛，咁又一次系可能系比赛前两个礼拜话取消或者再趁延期嘅话，其实亦都系好影响我哋嗰个心理状态同埋嗰个表现。 其实个准备系点样？即系譬如话原定啦个马拉松咧就喺十一月举行啦。通常你呢个嘅赛事嘅准备嘅时间表系点咧？如果话要去延期啦吓，或者系结果又做唔成啦，咁对你嚟讲，即系作为一个跑手，个影响系点样噶？ 个影响其实都大，因为咧我哋其实咧马拉松咧重点嘅赛事一年咧只有大概两至三个嘅啫，因为我哋嗰、那个准备嘅周期啦，同埋比完赛之后嘅休息休季咧系要一个月啦。咁而我哋比赛准备咧系讲紧要大概或者十四个礼拜，甚至可能再长啲18个礼拜或者20个礼拜。咁所以你见到成个 period 嚟讲，其实一年只可以容纳到两场重点嘅比赛咯。咁所以如果系不断咁样变期嘅话咧，我哋亦都要因为我哋平时咧马拉松嗰、那个 push 嘅里数量好多，训练量好多啦。咁我哋亦都要需要係比賽前一個月咧，就做一個好好嘅調整期啦，俾自己係嗰個進入最佳嘅狀態啦。咁但係如果你比賽突然間取消咗嘅時候，咁變相或者延期嘅時候，你呢個調整期變相你係無所適從，唔知放喺邊個位置咯。 咁即係話，就算呢一個賽事係延期到出年二月咧，有好多原本係喺外國打算嚟香港參加嘅選手都。可能未必是可以嚟得到噶咯，或者佢去咗第二个地方去比赛嘅话咧，就即系我哋就流失咗，即系呢一批嘅参赛者噶咯。 绝对会啊，因为其实我早两个礼拜喺澳洲翻嚟啦，咁其实我参加咗大概三场赛事啦，咁其实而家嘅比赛其实已经系唔需要針紙嘅證明啊，或者唔需要戴口罩預備啊，疫人數亦恢復翻啦。咁其實佢哋三場都係國際嘅比賽啦。咁所以其實變相海外嘅話首先你香港有咁大嘅即係壞記錄啊，會叫做已經係，因為又搞得成又搞唔成，二嚟咧同埋嗰個你仍然嗰個防疫嘅政策仲喺度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會影響佢哋來港嘅心態咯，因為始終仲要隔離啊嘛。 咁但係我聽到又話新加坡咧想十二月就又搞一個即係馬拉松啦，咁咁呢個我唔知佢係咪原本已經係諗住搞，亦話見到香港取消佢就搞啦。咁你有冇考慮即係香港嗰個參加唔到啦，咁就去新加坡嗰個咧？ 其實以我所知咧，因為其實新加坡咧，不嬲十二月都係一向都係有一個馬拉，都係沙灘馬拉松嚟嘅。 哦 ，OK。 只不過係我覺得係因為而家香港話取消，咁對比下，有好多新加坡所嘅行動，好似係真係想取代香港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係一早都有計劃嘅新加坡嘅賽事。 都但系咁变得你系其实啱时间嘅，因为你谂住十一月香港嗰个嘛，咁嗰个即系取消咗，咁你其实可以参加十二月喺新加坡嗰个，原本你应该唔得噶嘛吓。 其实以我哋长跑嚟讲咧，我哋新加坡嘅赛事对于我哋嚟讲唔系话太吸引嘅，即系如果对我哋即系叫做专业嘅跑手，因为嗰个系热马嚟嘅，我哋所谓热马咧，即系个温度系偏高，大概可能28-30度。就是不利于做比赛的，但是如果你说香港的话比较吸引的会可能是日本啊、欧美啊、或者南韩啊等等的赛事，他们其实因为刚刚开始通关、所以其实也都很方便去，其实我会觉得香港很多本地的跑手呢其实就会是放眼在这些地方的比赛、 那个赛事的奖金是不是一个考虑来的呢？ 其实奖金是一个考虑嚟嘅，同埋我会觉得，因为沙打马拉松是一个香港城市，其实亦都是长跑嘅，即系孕育长跑嘅摇篮啊，香港本地嘅精英跑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系呢样嘢，因为其实青少年你个目标性系好大嘅，你要去令到佢去继续投入呢个运动，或者甚至系呢个行业啦，因为其实。你搞得比赛的话其实很多的品牌啊会去赞助啊，或者可能给这些专业运动员的出场费啊、或者是等等不同的宣传啊。那所以呢其实是无论是对跑界的幼苗啊，或者是对整个运动的产业呢，其实会令到是死气沉沉。 咁你哋原定咗就係呢个十一月去参加香港马拉松啦，咁而家冇咗呢个期啦，咁其实你哋个计划啊，或者训练嗰个嘅目标有冇啲乜嘢嘅转变啊？ 有嘅，不过其实因为自己已经有心理嘅打算啦，因为喺上八月份到啦，其实我哋本身有个十公里嘅赛事，咁佢突然係前兩三日係取消咯，雖然我本身係因為我係喺澳洲，我唔需要參加，咁但係因為我自己有為學生去準備呢個比賽咯，咁其實一嚟已經好消磨大家嘅意志啦，二嚟其實我哋暗地裏亦都覺得沙灘馬拉松其實已經係50-50，跟住我哋亦都聽到田總話第一個禮拜會有答覆啊嘛，九月本身話，咁見佢第一個禮拜冇答覆，咁每個禮拜喺度褪多兩個禮拜嘅時候，我哋都已經係有啲心知不妙嘅情況，亦都係已經開始去搜羅緊海外嘅比賽。 呢、這個係咪都係你哋其他跑手朋友都有嘅感覺嚟嘅咧？其他佢哋點樣諗咧？你了解？ 因為其實呢兩三年咧，因為其實唔係淨係話係呢一次或者係單一次單一沙灘馬拉松嘛。因為係可能十 K 啊，其實亦都係發生咗少嘅次數啦，咁甚至係可能田徑賽亦都試過發生臨時取消等等啦。咁其實香港嘅跑手，我覺得其實佢哋已經消磨咗定嘅耐性。咁但係你話可能之前海外日本好吸引嘅，其實佢哋都未封關或者防疫，大家都做緊呢個防疫政策未開通嘅時候，大家都冇得揀，覺得好正常啦、人哋國外都咁，我哋香港咁其實都好正常啦。咁我哋變相可能就自己做啲叫自我測試，佢自己跑一個測計下試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就世界各地開始恢復翻正常通翻關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就個心已經就一之前就已經飆出海外嘅啦。 其實據你所知外地即係開放翻嗰個防疫措施之後，有冇舉辦嗰啲咩大型嘅馬拉松比賽，同埋嗰啲比賽舉辦咗之後，有冇啲咩事故發生咧？即係譬如話有冇啲大型嘅傳播啊，或者有啲咩嘢係即係個風險啊，係會多咗啊咁樣？你覺唔覺得有呢個問題咧？ 就我而言啦，首先我喺七月份我参加咗一个叫做澳洲黄金海岸国际马拉松啦，咁亦都系好多海外嘅选手啦，有我见到有美国，因为头两名都系美国，头一名系美国啦，又有日本嘅选手啦，其实系啲选手已经嚟自唔同世界各地啦，咁但系问题系事后或者系等等，其实系冇一个爆发传播嘅信息出嚟咯。不过其实因为当地我有啲朋友喺里面啦，都话其实有啲人都係不斷中過又冇事，中過冇事。其實大家已經係戴口罩，其實係為咗有啲人戴口罩，其實係為咗預防當地嘅流感，當個係個 COVID。 所以你覺得香港其實都有即係嗰個即係資格或者條件係去即係放寬翻即係呢一方面嘅限制㗎啦，嗬？ 咁其實又好難去比較嘅，因為始終你澳洲或者其他地方係人口密度冇咁高啦，都係醫療系統可能負擔得到。咁但係問題就係，我覺得要有個時間表或者個透明度要增高，即係你搞得安全啲、穩陣啲，其實冇問題嘅。但係你要早啲同人哋講，哦，我哋係會咁樣嘅情況下，我哋會取消；咁樣嘅情況下，我哋會係搞嘅。早啲去講 咧， 實質啦，亦都係話去到咩程度，我哋係開始通關啊， 咁 樣咧，即係應該指引咯。 OK， 好，唔該曬你啊嚇。咁我哋做訪問嘅係長跑運動員黃啟樂啊。 我在星期五停靠南韩釜山港，并且在今个月底在南韩东部海域和韩军举行联合军演。今次是美国核动力航母相隔五年再次在南韩战区和韩方海军联合军演。南韩海军表示，演习将会加强军事戒备态势，凸显韩美同盟守护朝鲜半岛和平和稳定的坚定意志。韓聯社分析，在北韓表明通過法律明文規定核武器、核武裝以及第七次核試準備就緒的情況下，韓美軍演目的是以堅固的聯合防衛態勢向北韓釋放警告信號。天氣概況，高溫觸發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早上抵達各區。在下午4時，強烈帶風暴南馬都襲擊大阪的西北偏西大約26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或者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30公里，橫過日本本州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明天东风增强，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风势颇大。现在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收费广场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住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去到圣贤中学，龙月道去九龙塘近住泽安村一段车多，龙尾近住苏屋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创知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釜山道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龙盘苑。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湾站。而反方向去油田、油塘近住观塘站一段都比较车多，而家排到常宜道。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而家排到屯兴路。而近住深井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丁九。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都比较车多，而家排到丽景。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嘅时候酱汁淋上就会健康得多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小学同埋中学嘅买书费咧，升幅咧显著高过同期嘅通胀。书商吴志华： 过往呢几年成本上涨得好紧要。包括是物流倉儲啦、人手啦、 小學校長馮耀章 課程咧係變化咗嘅，喺嗰啲書裏邊咧，無論可能數量啊，或者係出版嘅 items 啊，年年都唔同。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近期嘅一啲體育大型賽事咧，咁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咁就部分啦係未能夠繼續舉行啦。咁頭先都講到話咧，田徑總會咧，上個禮拜五咧就話要取消咧，就係今年嘅香港馬拉松嘅賽事啊。各位聽眾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楊立文喺呢個時間都請嚟政府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 好啊。 電話旁邊有體育專員楊德強啊，專員你好。 两位好， 系你好， 不如都继续讲讲咧，关于香港马拉松嘅一啲进展先啦。咁其实你今朝喺访问都有讲到话，都好似听到咧，就田总个口风好似有啲改变啦，吓有啲松动啦。咁就讲紧话，即系都接受其他传媒访问咧，都话仍然会考虑，即系可唔可以延期去到举行啦。最新嘅状况系点咧？即系政府有冇再接触田总咧？ 喺呢個星期五田總就宣布11月個時間因為太緊迫啦，所以就要取消嗰個比賽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就星期六呢就田總亦都接受傳媒查詢嘅時間呢，就話佢哋都會考慮另擇日子嘅。咁我哋今日呢亦都同田總係有聯絡過同埋傾過呢件事。咁確實呢佢哋係考慮緊有唔同嘅方案，咁包括就係話睇下有冇適合嘅日子可以再考慮辦返呢個馬拉松啦。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複雜嘅事情嚟嘅，因為做一個馬拉松呢牽涉到好多安排啦，包括呢個參加人數好多啦，亦都係有好多譬如話要封路啊，亦都有海外跑手嚟香港啊，咁所以其實呢佢哋都確實係有好多嘅工作呢都要去做呢個鋪排，然後先至睇下究竟點樣去跟進呢件事嘅。 是楊德強就頭先我哋同一位長跑運動員黃啟樂咧都傾過啦，咁佢都有表示咧，就係話對好多即係職業嘅即係跑手嚟講咧，一年就唔可能即係參加咁多場呢啲賽事嘅，咁亦都每年個計劃中咧，亦都已經安排曬噶啦。咁如果你話由11月又褪到去出年，譬如話2月咁樣，縱使有期啦嚇，咁你預期會唔會有好多其實即係國際性的一些跑手根本都未必會選擇即來香港呢？ 其實我知道呢田總呢跟很多外國的一些田徑的總會啦，以至到很多跑手呢都是有聯絡的，所以呢他們應該呢是會掌握更加即多的資料啦。但是我知道呢就譬如我們去年來講啦，因為那個疫情的關係亦都那個出入境的問題，所以呢去年參加的選手之中呢就基本上都是本地的跑手為主啦。咁就今年嚟講呢，原本11月呢佢哋都係有計劃呢邀請一啲外國跑手嘅。咁如果你話個日子需要去更改嘅話呢，我相信佢哋一定會同一啲跑手係有聯絡，同埋睇下究竟佢哋係咪可以參賽。咁我呢方面呢就交返俾田總佢哋去處理啦。 不如讲翻同政府同田总成个沟通过程啊。咁当然你今朝早都有讲到话，即系今个月嘅7号咧系收到田总嘅修订建议啦。咁但系其实个修订建议系咪都因为即系政府嘅建议而佢哋会作出修订咧？即系其实成个过程嘅讨论，如果再早啲去到准备，系咪就可以避免到即系要取消嘅命运咧？ 如果大家諗翻咧，以前咧喺疫情之前咧，馬拉松嗰個規模係越嚟越大嘅。咁去到2018年嘅時間咧，其實我哋每有成7万多嘅個選手咧係參加呢個馬拉松嘅賽事。咁但係就後尾2020年就搞唔到啦。咁2021年嘅時間咧，咁田總就申請辦嘅賽事嘅時間咧，個名額係大概原先嗰個規模嘅1/4。咁就18000個名額，咁實際參賽嘅選手咧就有16000多名。咁去到今年咧，咁就佢哋係希望咧增加個名額去到3万多嘅。咁最初係提出就話37000咁。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如果大家諗翻咧6月份嘅時間，佢哋最初去構思個方案咧，我哋當時香港個確診數字咧，都是相對比較低的一個水平的，咁去到譬如話係數百單啦，咁就同而家相比其實都是比較少的。咁當初嚟講咧，咁佢一路話想做因為舊年好多跑手報唔到名，參加唔到比賽，佢哋搞得個比賽都希望可以多啲名額可以俾啲選手參賽嘅。咁所以咧最初提出嗰、那個可能比較上咧就係大規模啲啦，希望 唔好意思，最初係講緊係佢哋幾時提出話要37000嘅 六月嘅時間，6月嘅時間佢哋係希望咧就去翻以前嘅一半啦，以前係7万多嘅，咁佢哋希望係話一半咁啊37000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好唔好彩，個疫情都相當反覆啊，去到7、8月嘅時間。即係其實冇幾耐之前，其實我哋都過萬單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嗰、那個參賽嗰個名額咧，一路同田總咧都係有好緊密嘅溝通。咁當疫情係反覆同埋唔係咁好嘅時間咧，我哋都係有建議田總就話好唔好即係考慮將嗰個人數咧就減少咁樣。咁最初田總咧都係抱住個諗法，就係話唔想咁多跑手失望啦。佢哋希望咧就話做好啲防疫檢疫嘅措施，係咪都可以維持翻3万多嘅名額咧？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因為我哋同有關嘅衛生部門都溝通過，覺得可能嗰個名額方面咧都係需要有要下調嘅。咁於是我哋喺9月初嘅時間咧，9月1号嘅時間咧，就同田總係有見過面。咁當時大家傾咗咧，就係話希望嗰個人數由33000，其實嗰陣時係33000啦，係可以再下調嘅。咁跟住咧，亦都希望咧佢哋嘅起步嗰個形式咧係可以有啲調整，因為如果大家諗翻以前起跑嘅時間咧係最多選手聚集嘅，咁同埋大家一起步咧就會除咗口罩，咁變咗呢、這個除咗口罩活動而多人聚集咧，喺呢個公共衛生嘅角度咧都係風險比較高啲，咁所以我哋係要求佢哋考慮咧調整，就係話限制每一組即係分組去起步，同埋咧將每一組之間個時間拉長。咁田總亦都係好樂意去考慮呢個意見，而喺9月7号咧，就是提交了一個最後的方案，就是說將人數減到25000，亦都將個起步咧係分咗組，同埋咧限制每組個人數咧係唔會太多。咁而我哋9月7号收到個建議之後咧，亦都好快就同其他嘅部門大家去傾啦，希望可以盡快有個答覆俾佢哋。咁但係都因為係一個好大型嘅活動啦，咁都需要啲時間處理啦。咁就係結到星期5，佢哋就認為個時間太過緊迫，而要取消呢個活動啦，咁樣咯。 系啊，即系听业界嘅人讲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外国有好多地方咧都已经举行过即系不同嘅赛事啦，嗰、那个即系防疫嘅措施咧都系好松动噶啦，咁样吓。咁即系相对起嚟咧，即系香港就即系非常之严谨啦吓。即系我谂你一定要即系都要守翻政府嗰条线啦吓。咁但系真系体育界嗰个角度嚟睇咧，就的确都有一啲国际赛事举行过，譬如喺澳洲咁样，系根本都系个都唔戴口罩噶啦，事前又亦都唔需要检测添，直情吓。反之，即系你香港。 港呢一個馬拉松咧，仲做好多嘢嘅，即係之前又即係48小時又要做即係個核酸啦嚇，當日又要即係快測啦，又要打足即係幾多針啦咁樣。即係你其實係咪真係好難令到即係嗰個即係業界係即係覺得政府其實係唔係過分咁樣去控制，即係去限制呢啲賽事咧？ 我只可以讲呢，即係唔同地方呢有佢唔同嘅防疫检疫嘅政策啦，同埋嗰个隔离嘅措施啦。咁而大家其实睇返呢，喺我哋呢个疫情都2年09個月啦，由呢个2020年初啦。咁喺某啲时段呢，香港嗰、那个疫情呢就比外国或者其他地方呢是比較好的，亦都有啲時間我哋經歷有幾波疫情咧，嗰、那個確診數字，以至到譬如話今年年初嘅時間第五波，我哋死亡個人數都相當多啦。咁所以咧，其實好難咧喺某一刻咁拎出嚟咧單獨去討論嘅。譬如我舉個例子咧，喺舊年嘅時間咧，我哋香港都有一段時間係確診數字好少啦，甚至有相當多個星期咧係連續係零確診嘅。咁我哋舊年咧係喺香港舉辦咗一個場地單車嘅世界盃，係喺五月份嘅時間。咁嗰陣時咧係好多外國嘅選手咧係好羨慕香港可以做到呢個比賽，因為咧環顧當時咧全世界咧呢個世界盃嘅場地單車咧，其他嘅站都取消咗，唯獨是香港係可以用一個閉環式管理咧係可以做得到，而當時亦都係東京奧運之前嘅一個熱身賽。咁嚟到香港參加嘅選手咧，都係好好開心，可以有一個機會奧運之前咧有一個咁嘅比賽，因為其他賽事都取消咗啦，所以佢哋咧覺得啊香港做得好咁樣。咁但係去到而家咧，即係我哋嗰個防疫嗰個措施亦都同其他地方有啲唔同啦。咁呢個都確實咧係即係同嗰個整體嗰個防疫政策係有關係嘅。 嗱，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最初嗰個嘅馬拉松嘅計劃嘅參與人數咧，就30,000多人啦。咁當然因應住疫情嘅變化，都就係可能係被視為一個太多嘅聚集啦。其實即係政府有冇一個目標嘅或者建議嘅一個參賽人數，俾田總去到考慮咧？ 嗱，呢個咧就嗰、那個人數咧，同埋嗰啲社交距離措施咧，其實都係要一並去睇嘅。咁嗰、那個數字嚟講咧，嗱喺防疫角度咧，當然人多聚集咧，個風險咧就自然係高嘅。尤其是咧，牽涉到咧係一個唔戴口罩，同埋都即係講緊跑馬拉松，可能係兩個多鐘頭去到差唔多五個多鐘頭，視乎嗰、那個嗰啲跑手嗰、那個時間啦。咁都係一個比較長時間一個唔戴口罩嘅活動，所以從公共衛生嘅角度或者防疫角度呢，就係、是、人數呢少，個風險就相對係會比少啲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呢，搞得咁大型嘅活動係封咗咁多嘅路，其實40多公里嘅路去搞個比賽，其實嗰個人手同埋嗰個成本都係相當之高嘅。咁要一定嘅人數呢，先至會令到個比賽咧係有嗰個吸引力，同埋喺嗰個財政方面咧係可以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即係維翻個成本，或者係佢唔需要蝕去搞嘅。咁所以呢個數字嚟講咧，其實就係大家同嗰個主辦機構大家去傾，究竟邊一個數字既係可以做到一啲防疫嘅要求，亦都令到個賽會覺得啊搞到咁嘅人數咧，啲跑手可以接受啦，唔會好太多人參加唔到，而亦都令到佢哋喺財政或者人手方面安排咧，係可以應付得到咧咁所以呢個唔係話我哋政府講要幾多就幾多，而係真係要同個主辦單位咧，大家係經過反覆嘅討論，然後先至可以定到一個即係大家都覺得合理嘅一個要求咯。 係啊，你頭先講咧就話政府都向田總提出你哋嘅意見啦，即係嗰啲條件列曬出嚟啦。咁跟住田總咧，亦都喺九月初咧就俾翻一個嘅即係修訂咗嘅建議俾你哋啦，可以咁講啦嚇。咁嗱，你雖然就話而家仲係可能喺即係部門之間傳閲緊，因此咧就唔能夠即係及時係好或者盡早咁樣講到俾田總聽，即係 OK 又或唔 OK 啦。咁但係你根據你睇過嗰個建議㗎嚇，即係田總嗰度。咁你而家覺得喺呢個階段，即係你覺得係唔係一個即係你可以接受嘅一個建議？都我唔知道即係檢疫部門係點睇啦嚇。即係我想知道究竟仲有幾多成數係可以即係如期舉行咧？即係如果田總真係肯即係舉行嘅話嚇。 我哋其实嗰个方案呢，我自己系即系亲自同田总倾过，亦都有见过面嘅。咁去到9月7号佢哋提交咗嗰个修改个方案呢，亦都里面有参考咗政府嘅一啲意见啦。咁然后9月7号交咗嚟嘅。咁交嚟之后呢，咁我哋其实亦都即时呢同有关即系嘅部门呢，大家去即系去倾，咁睇下仲有啲咩需要去即系改善啦咁样。咁 即係嗰個距離唔係即係大攬都拉唔埋嗰隻嚟㗎嘛，係咪？即係其實佢都回應咗你哋呢啲嘅即係要求㗎啦，係咪？ 可以咁講，因為呢其實講緊呢即係疫情由6月去到9月係有反覆啦，咁佢哋都聽咗我哋嘅意見做咗一啲修訂，咁所以呢去到9月7號交嚟個建議呢，我哋其實呢中間佢哋亦都係即係加入咗好多即係我哋唔同部門嘅一啲意見啦，咁所以呢個唔係講話即係大攬扯唔埋嗰樣嘢，不過去到上個星期五呢，就佢哋認為個時間太有緊迫啦，咁亦都對佢哋籌備嚟講呢個工作好困難，所以決定呢就11月呢就唔會搞㗎啦。咁我今日都同佢哋呢係傾過，咁亦都了解到呢佢哋而家嚟講呢11月佢哋確實呢都覺得係困難嘅，咁所以呢呢、這個賽期我諗佢哋應該暫時都唔會考慮。 OK， 最后都问埋你咧，关于系龙舟比赛嘅问题啊，因为早前咧，国际龙舟联合会咧就系通过咗话，出年原定喺香港搞嘅世界龙舟锦标赛咧就要移师去泰国举行啦。你作为体育专员，点样睇呢件事咧？同埋即系香港都话会想继续去到申办2027年嘅世界龙舟锦标赛喺香港做翻啦。咁你又觉得个成数系如何呢？ 龙舟喺我哋香港都系一个好有历史，同埋即系大家都好受欢迎嘅一个活动啦。咁我亦都知道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咧，为咗申办呢次赛事咧，佢之前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即系国际龙舟总会佢哋决定将呢个比赛即系出年八月系搬去第二度搞咧，呢、這个我哋觉得系可惜嘅。咁但係即係佢哋有徵詢過其他即係國家地區啦，咁佢哋覺得以按照而家嗰個情況睇呢，佢哋就覺得啊，不如穩陣啲就去泰國啦，因為其實喺一年之後嗰個香港嗰個防疫檢疫同而家係唔係咪會有唔同呢？咁呢個其實大家都講唔到嘅，咁只不過佢哋即係會員之間就覺得啊，佢哋嗰個比賽呢係第一就係龍舟隊伍好多嘅，人數亦都係非常之多嘅，講緊係可能數百以至過千嘅。咁如果要用一個閉環去做呢，其實都係相當之困難嘅，因為佢個情況同譬如話足球或者係桌球或者其他嘅比賽係唔同嘅。咁第二方面呢，就係、是、以往嚟講呢，呢啲龍舟比賽呢，佢哋除咗比賽嘅部分之外呢，都仲有好多嘅一啲交流啊或者觀光嘅活動嘅。咁所以啲選手都唔希望呢係一個閉環式嘅管理。咁所以令到佢哋就了解咗而家香港嘅情況呢，佢哋都覺得啊，不如穩妥啲就或者即係適合去考慮其他地方啦。咁就一個咁嘅情況。咁但係我哋如果話香港嘅龍舟總會佢哋希望日後再申辦呢個賽事呢，在我哋文体旅高角度，我哋一定会支持嘅。 好啊，唔该晒杨德强， 多谢你， 多谢你， 好，唔该。 杨德强咧就系体育专员嚟噶，咁我哋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啊。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系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可以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嚟立法会议员李子敬。 其实广州发展非常之快啦，物业嘅价值啦，亦都升咗唔少啦，见证住广州同埋我哋国家嘅发展咯。 立法会议员姚柏良， 广州亦都系一个历史名城啦，分为11个区，其实区区都有特色。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睿、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 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呢個時間咧，想同大家傾下關於回收嘅問題啊。楊立滿啊，其實我哋平時飲嗰啲紙包飲品嗰啲盒咧。其實是可以回收的喎，咁而咧香港咧係有一間咧廠房咧係可以做呢啲嘅紙包飲品盒嘅回收嘅。咁呢間廠房咧就設喺呢個元朗工業村啦。不過咧就係亦都係香港咧唯一一間嘅呢個可以回收到紙包飲品盒嘅機構嚟嘅。不過咧就係傳出消息咧就係話呢一間廠房個租約咧年底就會屆滿啦。咁而咧早前就接獲業主科技園通知嘅科技園。公司的通知就说他们不获续约，杨立门。 咁呢个都比较可惜的新闻，因为听说这个回收厂是香港唯一的，就是回收这个饮品纸盒的回收厂来的。他们2019年开始就即係營運㗎啦，咁今年咧亦都係即係嚟咗過幾年，咁今年咧就亦都係即係續租咗一年嘅嚇，咁咧就佢營運都差唔多三年啦。咁根據即係佢哋嘅呢間廠嘅負責人講咧，就佢哋因為都可以回收翻呢啲咁嘅即係紙包飲品嘅盒咧，係可以運到去外地咧，就可以將佢咧重新咧係循環咁去做翻一啲紙製品嘅成品出嚟嘅嚇，咁啊真係係一個綠色嘅運動啦嚇，咁咧。他们都是这三年之间是他们估计是减碳5000吨的已经，他们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来的。但是现在因为在那个工业村的租約咧係唔能夠即係延續咧，佢哋都好彷徨啊！咁聽講就都從呢一個工業村嘅管理層方面咧，仲傾緊係咪都可以仲有得寬限咧？其實已經寬限咗一年噶啦。 嗱，我哋都同科技園咧去到查詢過噶，咁科技園都話咧就嚟緊咧就會同呢間嘅公司咧繼續協商佢嘅搬出時間啦，有需要咧就係會給予一啲嘅寬限期嘅。嗱，我哋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历时一个钟头的国葬在西敏寺结束，在仪式接近尾声时，全国默哀两分钟，国葬在英国国歌的歌声下的声音下结束。靈柩將移送至海德公園的威靈頓拱門，途經多個倫敦著名地標，被沿途兩旁等候多時的民眾最後告別。靈柩之後由靈車移送溫莎堡，當地下午到達聖喬治教堂進行私人葬禮，大約800名賓客參加。伊麗莎白二世最後同已故王夫菲臘親王合葬在聖喬治教堂。本港新增6260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6086宗，新情报死亡个案有10宗。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疫情稳步向好，实施的防疫措施可能有空间放宽，但需要由政府跨部门小组去审视。医管局说，近日入院人数和病床使用量都有向下趋势，医管局会按情况恢复一些非紧急服务。医管局公布律敦士和邓兆坚医院、仁济医院、明爱医院、屯门医院和博爱医院共有5名病人经入院筛查或检测呈阳性，有9名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有关病房已经安排彻底清洁消毒，医院会继续密切监察员工和病人的健康情况，并与卫生防护中心保持沟通跟进情况。廉政专员胡英明上任后首次外访，率领代表团到访新加坡，和多个区内反贪伙伴会面，加强合作交流，以打击贪污罪行。胡英明早上和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局长邓小平会面，介绍香港最新发展和法治情况，以及廉署的工作成效。胡英明指出， 疫情影響廉署和反貪機構的面對面交流，希望透過此行和區內反貪夥伴作實體會面和交流，建立更密切合作，並且向國際展述香港的良好法治和穩定社會環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而后少少近住绿伦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站慢车，龙尾九龙湾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观塘翠屏道有水管急收，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所有超过7米长的车辆就不可以由佳廉道左转去到翠屏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无论是大人定细路，过马路的时候都应该要看清楚路面四周的交通情况，记得要专心留心勿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骨科医学院、护理专科学院、香港老人科医学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討論緊嘅就係香港唯一一間可以回收紙包飲品盒嘅廠房咧，咁就收到通知咧，就話不獲續約啊，咁就講緊咧呢間廠房咧就位於元朗工業村嘅租約咧就將會喺年底咧就會屆滿啦。咁、如果佢揾唔到其他地方去到繼續經營呢個嘅紙包飲品盒嘅回收嘅話咧，咁相信咧呢個每個月咧都會有成100公噸嘅紙包飲品盒啦、都會咧要廢置喺堆填。区嗰度吓，咁而呢间厂房咧，其实都有做一啲嘅废纸嘅打浆嘅，咁而佢哋呢啲嘅打浆嘅做出嚟嘅湿浆咧，就将会运去呢啲嘅外国啦，去到做再做纸嘅，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吓？点解会佢哋唔能够再续租咧？咁而即系有咩方法可以去继续帮到呢个嘅回收嘅产业咧吓？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听众可以打嚟咧发表一下意见嘅。咁而咧，我哋都就住呢个租约嘅问题。 題咧，就係向咗科技園公司去到查詢啦。咁科技園公司就話咧，舊年咧就將三個工業村啦，就包括元朗呢個工業村啦，定位為創新園啊，就致力推動再工業化發展。佢就話咧係會謹慎咁規劃創新園嘅用地咁。究竟啊，係咪就係今次即係唔能夠再續租嘅原因呢？不如我哋都問一下呢一間嘅廠房嘅負責人啦。電話旁邊有呢間廠房叫做喵方喵喵聯合創辦人葉文琪喺度啊。葉文琪你好， 係大家好， 係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收到通知唔獲續租嘅過程係點樣噶？ 其實我哋今年八九月已經去信，八月啦已經去信就問下可唔可以繼續續租噶啦。咁其實佢之前咧就有人打電話嚟就話啊，佢哋未必肯同我哋合續租啦。咁跟住我哋亦都再寫信去同佢哋管理層商討呢件事啦。咁我哋提出就係話，喂，如果唔續租嘅話，影響都大嘅，因為過去幾年花咗咁多嘅心血去建立一個所謂紙包飲品盒回收嘅網絡有咁多香港人喺度參與成件事而家所有嘅六在區區都去收緊紙包飲品盒啊，咁可唔可以俾一個更長嘅過渡期啦？咁結果咧就佢哋俾咗個電郵就話定式通知就話唔續租，同埋就係話我哋簡單啲講就係同佢哋嗰個發展方向、發展策略唔配合，所以就希望我哋搬走啦。咁、那個過程就係咁咯。咁其實我哋係2018年咧就通過投標，即係用到即係入到呢、這個科即係呢個元朗工業村嘅。咁當時其實我哋都第一個合約係三年嘅。咁嗰陣時候我哋亦都問過佢哋有冇機會係續長約嘅。咁佢哋其實都當時就同我講，第一就係未有一個發展嘅策略啦，第二就係本身佢哋科學園都鼓勵一啲叫做創新嘅工業啦。咁我哋作為一間香港全港唯一一間紙包飲品盒回收廠啦，率先引入呢個技術啦，咁同埋亦都真係一個綠色嘅工業啦。咁所以其實同佢哋嗰個政策嚟講咧，係叫做吻合嘅。咁當時佢哋俾我哋有個期望、就係當然呢個佢哋事後就話根據合約啦，咁我哋覺得係有機會可以繼續續約多三年啊，甚至更長時間啦。咁但係舊年當我哋第一個三年嘅約滿嗰陣時候咧，佢就已經同我哋講啦，喂，我哋嗰個發展策略有啲改變啦，咁未必可以同你一個長嘅合約，咁只能夠逐年逐量續租啦。咁我哋都無奈就係、是、咁你逐年逐年我哋都照續先啦。咁但係到今年佢就已經就即刻即係話咗俾我哋聽，就續唔到租啦，係啦。 嗱，其實我哋都同科技園公司同埋即係環保署咧都分別了解過嘅。咁根據科技園嗰、那個最新嗰個回覆咧，就話佢都會繼續同你哋咧協商遷出嗰個時間咧，或者按需要咧再給予一啲寬限期咁樣嘅嚇。咁呢個你哋覺得即係可唔可行咧呢樣嘢？同埋我哋就與此同時咧，就環保署都即係覆翻俾我哋啦，就係話佢哋咧其實一路都有提供一啲土地。地咧系供呢个回收业界咧系竞投使用嘅吓，咁咧就包括即系譬如环保园啊嗰啲地方啦，咁啊现时供即系呢个业界使用嘅短期租约用地咧都系18幅咁，即系俾你竞投嘅地都有18幅嘅咁样吓。咁你哋点样回应咧呢样嘢 ？OK， 嗱，第一点啦，即系其实我首先都系咁讲啦。我哋其實當日係多謝創科局，多謝環保科學園咧，俾個機會我哋去建立呢間廠啦嚇。咁只不過就係當時第一就係、是、我哋都有傾過，當然今日可能係我理解錯誤啦。咁我哋以為亦都我哋都有責任啦，即係睇翻嗰個所謂風險，我哋冇去諗清楚啦。咁一個好短時間，同埋最終就係、是、亦都我哋由19年攞到1月1號攞鎖匙，用9個月起，跟住有呢、這個開幕之後就有疫情啦。咁到影響我哋成個回收啦。咁但係我哋基本上係停下開下停下開下，但係 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都坚持到的。 嗯。 我们最困难的时间我们也都没有裁员啊，甚至今天我们比之前是请多了人的。咁、我们看到整个市民的回收习惯是增加紧的。咁我们觉得就是喂你唔可以即係你可唔可以即係大家認真傾下，可唔可以俾一個長少少嘅時間啦？即係你話俾佢哋口頭上係講過話，俾多幾個月我哋去搬遷啦。但係幾個月一方面就係木講話我哋要揾地方揾唔到啦，即係未必揾到啦。起廠我哋起咗九個月啦，咁最大問題我就係話喂，你真係花咗即係咁多人嘅心血喺嗰個建立一個回收習慣，仲要係清潔回收、乾淨回收，即係因為有喵喵，而我哋收緊嘅90%半以上嘅紙包吻盒咧，都係啲人洗乾淨咗嘅。呢個習慣建立係唔容易嘅。如果突然之間我哋冇咗嘅話咧，就成件事斷咗嘅咯。环保署话等2025年，环保园间商场开咧就可以做啦。咁但系你谂下几年嘅时间，啲人停咗，有一个习惯养成，到要到时再 pick up 翻，其实是一件好难嘅事咯。咁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同科学园讲就话，喂，真系即系俾多3年时间啦，等2025年有个无缝交接啦，我哋都可以有个即系呢段时间去处理啦。咁就算你俾多3年时间，亦都好坦白讲，我哋绝对回唔到本嘅。咁但系呢个我哋都承受啦。咁问题就系、是、即系我哋觉得唔可以浪费呢、這个即系呢样嘢咯。我哋成件事都真系帮香港嗰个所谓政策喺减废啊，2035嗰个减废蓝图啊，去到2050碳中和啊，我哋真系做到减废减碳噶、哦。咁所以我哋希望真系有个长啲嘅宽限期咯。咁而同环保署今日系有人揾过我哋嘅，佢系同我哋讲过话有3幅地嚟紧会招标嘅。咁但系第一，坦白讲，即系几时招标我哋又唔知啦。即系呢个佢咁讲啦。咁同埋佢招标呢啲地其实都吃香嘅，因为香港成个回收业系缺地嘅，好多人去争嘅。咁而呢啲地嚟讲咧，本身都系一啲就咁一块烂地嘅啫。咁我哋要起廠房 啦， 係啦，咁唔好定係起廠房啦。其實我哋另一個最大困難呢，其實我哋真係有出去睇過即係出面啲工業嘅廠房嘅。咁一個即係唔好話我哋，因為我哋要樓底高啊各方面啦，佢定係電供應嗰方面呢，通常呢啲咁嘅短期租約嘅電供應呢就唔會足夠嘅。我哋而家工業村個電咧用緊 2500A 嘅，我哋出去睇好多好多工廠咧 600A 就已經即係唔簡單嘅啦。咁如果要到時真係唔夠電嘅，又要兩電肯拉電啦，又要起房樓房啦，呢啲投資都算啦。咁但係其實個時間真係長嘅，所以我哋即係呢啲短期廠房、短期租約，我哋會研究，我哋願意完，我哋會考慮，我哋仍然會考慮。但係我哋話俾你聽就係時間真係長嘅。我哋都提過就係環保園裏面係咪有一啲合適嘅地方呢，即係其實我哋有提到，譬如話之前佢哋有間廚餘廠呢， 南华厨余厂啊， 系啦系啦，佢哋系空置咗嘅。咁因为当年其实我哋有我哋同华南一齐投呢块地嘅，咁但系我哋输咗俾佢哋啦。咁佢哋系啦，咁佢哋而家退出咗之后咧，其实我哋知道佢哋都仲有个厂房本身应该佢哋有啲项目就环保署自己用紧啦，但系用唔晒嘅。其实我哋有问过即系之前都有问过，呢啲可唔可以租到呢个厂房呢？咁其实我哋都想睇下呢啲厂房系咪可以囉。咁但 环保署有个回复俾我哋呀，就话呢相关嘅厂房呢已经被用作其他项目，工程亦都已经开展咗啦。 OK， 咁我唔知啦，因为我所知道嘅就係一半系招标用咗啦，另一半俾嘅。咁但係 OK， 咁我哋因为我哋都系只能够就靠政府公开嘅资讯各方面咁解啫。 想问一下，其实你哋嘅厂房啦，即係可以处理到几多个呢啲纸包饮品盒嘅呢？咁对于即係成个嘅回收产业嚟讲，其实系有几重要嘅呢？ 嗱， 而家讲緊香港嘅废物每日成个万吨嘅垃圾嚟讲呢，第一大就係、廚餘啦，第二大其实就係废纸㗎啦，有成2000多吨嘅一日，2700多吨嘅。咁当然当中只係纸包嘅吻合嘅呢係66吨啦，几百万个到啦一日。咁我哋其实嘅厂房原先由設計20噸去到而家呢，我哋改善之後呢，我哋其實有能力嘅儲到接近60噸一日嘅、即係24小時運作嘅。咁、當然但係我哋收緊呢就只係3噸一日嘅啫。咁所以即係遠遠避到個產能嘅。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叫做雜紙啦，因為如果你有留意之前環保署都係提就係、是、三紙回收啦。咁因為因應中國大陸去唔收呢、這個唔俾廢紙進口，除咗港澳之外啦。咁但係就算港澳進口廢紙，都要集中喺三紙，即係啲紙皮啊、報紙、辦公室廢紙。咁但係你生活上其實好多好多即係啲生活嘅用紙都係一啲雜紙啊，即係去到簡單去到你個 box tissue 個盒啊，或者你個廁紙嗰、那個桶啊、廁紙芯啊，咁早幾年陸在區區話唔收呢啲紙嗰陣時候，都有好多人嘈，就係話啊，點解呢啲紙都唔收啊？嗰啲紙又唔收啊？咁因為有喵喵，我哋就同環保署傾，喂，我哋真係可以處理呢啲咁嘅雜紙、哦，我哋可以攞嚟打漿、哦。咁所以我哋都即係成功咁推動到，即係啊，佢哋開放咗陸在區區去接收呢啲雜紙啦。咁我哋就可以處理呢啲雜紙啦。咁而家我哋其實每日都處理緊10多噸嘅呢啲雜紙咯。咁我哋而家講緊一日咧，就將呢10多噸，即係等3噸嘅紙包吻盒啦，10噸嘅雜紙啦，咁將佢哋轉為紙張，即係其實簡單啲就提取曬啲纖維，咁跟住大概一季嘅纖維咧，就出口去做紙廠做翻紙嘅。 咁如果真係你真係投唔到，或者你都唔想再投一啲新嘅地，同埋即係科技園嗰度亦都唔會即係續得好耐俾你哋，咁你哋最後嘅打算係點樣啊？真係要即係停產噶咯，係嘛？ 嗱，我哋冇想過要停產呢樣嘢嘅，我哋仍然係好希望喺香港繼續服務香港嘅，即係我哋即 係 我講做回收，根本就係同個社區有個交流啊，你嗰個感情建立喺度，我哋冇想過咁做嘅。咁當然就係我哋都有，我哋而家係諗緊方法嘅。我哋諗緊方法就除咗政府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同商界嘅人士去商討嘅，都有商界嘅人士主動聯絡我哋，睇下係咪可以揾到廠房幫我哋解決啦。咁我哋都俾咗一啲資料佢哋，咁而家喺度揾緊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我哋為咗真係呢個危機，亦都喺度研究緊啊。因為我哋而家嘅廠房咧，即係其實我哋真係工業嚟嘅，我哋啲大型機器嚟嘅。咁我哋睇緊可唔可以，我哋睇緊一啲最新嘅技術，將嗰啲機器再微型化啲，咁而又可以做到而家嘅效果咧。咁我哋專登有幾個工程師就坐喺度睇緊唔同嘅方案，睇緊一啲方法，係咪可以將而家嘅工序簡化，即係做得即係簡單啲啊？唔係簡單啲，應該話微型化啲啦。咁可以用地少啲， 明白？ 咁對個廠房要求冇咁大咯。 葉文，其實想問多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你頭先都講啦，即係你哋有做呢個嘅紙包飲品盒嘅回收啦。咁但係相信佢裡面夾雜咗唔同嘅物質嘅。其實要去做呢個回收嘅產業，係咪都成本都成本係如何嘅咧？咁點樣理解香港得你哋一間廠係做呢個紙包飲品盒回收咧？係咪其實就係、是、可能都係即係比牽涉都比較多工序啊、成本啊，都令到可能其他廠房、其他商界未必想入行咧？會唔會？ 我唔敢答你係咪即係嗱，其實工序個技術本身就好成熟嘅。咁當然啦，你話大型紙廠佢哋做嗰、那個處理咧，即係頭先講話環保園個張廠咁啦，佢哋做佢哋著眼點係嗰個所謂原材料啦 ，commodity 啦。咁我都同好多人講，我嘅業務係減廢嘅。咁我哋去諗嘅時候，我哋成個所謂嘅商業運作模式咧，同於着眼喺嗰個原材料咧，其實有啲唔同嘅，變相咧，我哋能夠係即係計算嘅方法啊，做考慮嘅方法又唔同咯。其他人另外一個最擔心嘅就係建立一個回收網絡咯，因為 坦白讲之前是零的嘛，你要由零去到一的话呢，这个行出去其实很不容易的。即是这个成本更加是大的。即是起间厂其实全世界都我都讲过，我们大概1000万投资啊，你说很大不是很多人很多大企业做到的。即是我相信环保园那间张厂他们觉得有能力的。问题是你跟住點樣收先至係最困難，克服種種困難。咁但係我哋又唔怕呢啲，即係我哋肯願意去去做呢一步，我哋做教育啊， okay, 做推廣啊，嚇。咁所以、 okay. 所以呢個係最困難嘅地方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葉文琪，多謝你嚇。葉文琪咧就係呢間嘅回收廠喵方喵喵嘅聯合創辦人嚟嘅。跟住落嚟咧，究竟點樣理解呢一個事件呢？我哋電話旁邊請嚟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郭佩凡啊，郭佩凡你好， 係大家好啊， 你好。 你點理解呢個回收廠嘅租約啊？就年底就要屆滿呢件事件啦。 是啊，今日呢一早睇咗呢个新闻嘅时候呢，我都觉得几惊讶嘅，因为之前我事实都系唔知呢个事件。咁就知道咗呢个事件之后呢，即系我都当然觉得如果即系香港而家唯一一间自下回收嘅厂都即系经营到落去，我都觉得好可惜嘅。咁就事实我哋都应该系要有本地嘅回收再做嘅线喺度嘅。咁所以我都就咗呢个事件呢，我都联络咗政府嘅部门啦，了解咗个情况。咁就我都了解到，即係原本我哋喺科技園嗰個合作咧，即係嗰個合約咧，其實就三年嘅，咁就3+1啦，而家變咗4年啦。咁就主要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佢哋而家做緊回收廠嗰個旁邊咧，即係喺定側邊咧，就有個地咧，就而家已經即係做會做呢個微電子中心啊。咁呢個微電子中心咧，就會喺明年落成嘅。咁落成咗之後呢，其實周邊嘅地呢規劃呢都係發展微電子工業嘅。咁所以呢個廠呢嗰、那個性質呢，事實就係唔適宜喺嗰度即係長期經營落去。咁當然我都有即係問過係咪可以再延長啲呢，因為原本就話今年年底要搬啦。咁而家都知道個廠即係面對困難嘅。咁係咪可以再延長啲呢？咁就科研嗰邊佢哋話都會再研究，亦都會再傾，睇下即係最長可以延長到幾耐，希望有個過渡期。咁另一方面咧，我都即係揾環境局嗰邊咧都去了解。咁佢哋就話佢哋之前事實係唔知道，咁佢哋而家都話環保園其實都有地嘅，可以招標，咁政府亦都有啲短期租入嘅地咧，希望都可以幫到佢哋可以搬過去。咁當然都明白嘅，即係搬廠又要投資啦，係咪？咁如果你話招標又要去bid，又唔知bid唔bid到。咁我都已經提出咗咧，就係話其實我哋立法會不斷呢幾年咧都係要求政府係即係重視同埋支援呢個環保再造業嘅。我哋都知道我哋香港好多嘢咧不嬲咧都係即係自己唔去處理，一係就去曬堆填區，一係咧就搬入去內地。如果內地一唔收，即係譬如唔收紙啦，或者而家我哋知道唔收呢、這個即係發泡膠箱咁，我哋就即刻就圍城啦。之前啊廢紙圍城，咁而家啊發泡膠箱圍城。咁事實呢個問題咧，我哋長遠始終之地自己要去解決嘅。咁頭先政府話如果幫佢哋再揾啲政府短期嘅租約用地俾佢哋啦，咁我都覺得。如果你一路都是短期租約的話呢，你是真的很難要即是一些投資人要去即是投資去一個永遠都不知道會不會回本的廠的嘛，是不是？所以我覺得呢，政府一直以來呢即是都是不夠重視即是環保再造業的。所以我現在就希望即是跟政府商討呢，第一呢就是科學園那邊盡量可以延到幾長就幾長啦。但都是我相信最長都不能係即係去到個微電子中心要去落成，即係要去開嘅時候咧，事實都係好難可以喺佢側邊有呢個回收廠， okay. 事實真係難嘅。 咁 就係政府喺中間呢段時間要點樣處理，幫到佢哋咧，我覺得係重要。 系咯，系嗱，郭佩凡啊，就呢件事咧，就都俾人一種嘅觀感咧。一般嘅市民有個觀感就係、是、嗱，即政府就一方面就即推動環保啦，嚇，推動回收業啦。咁但系咧，就另一邊商咧，就即係科技園又去趕絕一啲即係回收商啊咁樣嚇。咁嗱，你又喺立法會即係坐呢、這個即係環境諮詢，即係嗰個委員會嘅主席啦。咁亦都係即係坐喺科技園嗰個董事局。咁你覺得點樣係可以平衡到兩樣嘢咧？你點樣可以喺之間？嗰度可以發揮到一啲嘅功用咧？ 事實咧就係、是、我都可以即係好清晰講，其實科技園一定都係支持環保嘅。科技園自己本身咧都有一個即係零碳嘅計劃， 係科技園自己本身都要邁向呢個零碳排放嘅。咁所以咧就我就覺得公道啲講，又不能講話因為呢件事咧就話科技園唔支持環保。因為事實原本四年前簽呢個租約嘅時候咧，都係諗住幫呢間公司嘅，即係覺得係即係香港好需要，亦都好想幫到佢哋。咁嗰陣時亦都即係係點解簽三年租約，就係咁嘅原因，因為知道即係嚟緊科學園會有大型嘅規劃。咁大家都好想香港發展高新嘅科技嘅，咁做微電子中心亦都係經過長期規劃去做，咁所以唔好因為呢件事咧就對科學園有一個觀感，就話佢要發即係趕絕呢啲嘅環保嘅公司啦，其實又唔係咁，只不過咧其實環保嘅政策咧喺政府裏面咧其實係都係環保各個邊都要負責啦，係咪？咁我覺得政府應該都係有一個總體嘅規劃。即係點樣去支援同埋支持本地嘅回收再造，尤其啲中小企嘅回收再造業嘅， 係咪即係協調 係會有大廠嘅，但係細嘅咧，佢好似就唔係好嚟咯。 即係咪協調嘅問題咧？即係當然啦，你話科技園唔係話想趕絕佢啦，咁但係喺佢未揾到其他嘅地之前，就同佢完約啦。咁係咪喺即係可能係呢個科技園同埋環保署之間，係咪可以做到好啲嘅協調咧？ 我覺得事實係可以，即係應該要即係諗下方法點樣幫到佢哋嘅。咁但係事實我都頭先都講啦，因為個微電子中心要落成啦，咁你又冇可能話喂，因為有個廠喺度，咁所以你嘅微電中心落成都唔好入火住啦。咁我諗咁又浪費納稅人金錢咯，咁又唔得嘅。咁所以中間如何去做到，就係中間嗰個過渡期點樣去處理咧？咁所以我今日都同兩邊去傾，咁亦都希望即係環保局嗰邊都諗方法去即係幫到呢個廠喺第一即係科學園嗰邊盡量延啦。第二就係咁你中間始終都有個過渡期要去處理嘅，咁係點樣可以做得更加理想咧？最重要係香港係唔可以冇呢啲回收再造業嘅。咁 係冇錯， 好啊，唔該曬，葛佩凡，多謝你啊。 好啊，唔該曬。 葛佩凡咧就係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咁所以都要睇睇咧，即係究竟而家嗰個科技園啦，就同埋呢間廠房嘅協商會係點樣啦，同埋可唔可以協助到佢揾到其他地啦？ 希望可以再延下啦。 係啦，咁否則真係好多即係呢啲紙包飲品盒啊，冇得再回收啦。好啦，時間夠啦，拜拜。